向平壤市民恭喜了黄海南道水果郡今年头一次收获的桃子。水果运输队7月9号到达了平壤。运输队车辆从大同江畔的文秀停车场出发，在平壤市干部和劳动群众的欢送下，分别开往市内各商业服务网、育儿院、爱语院、初等学院、中等学院和养老院。